我国内阁总理朴槿助考察了兴南港，他查看兴南港各处，并鼓舞了该港工人群众和咸兴市人民。他在当地主持协议会，讨论了利用货轮来增加北部救灾材料运输量的问题。此外，朴槿助总理先后到二八维伦联合企业、兴南化肥联合企业、龙城机械联合企业和兴南电极厂，采取了实现维伦生产正常化、及时圆满保障设备维修用材料和协作产品、提高电极质量的实际对策。